课我们是聊到关于那个管制法的部分，结论呢就是说，那个我们的实务上啊，对于管制法这件事情，它比较认定会比较保守。那另外呢，学会上则认为呢，如果是行政法第二条，他认为就不应该再适用刑法第七条的规定，是上面有结论。那这个部分我们跟大家讲说，我们会举两个例子给大家看。一个呢是我们的采购法101条规定，政府采购法101条。政府采购法101条规定，那想大家可以不用去翻它了，大家知道意思就好。就是说呢，如果比方说我们今天去投标这个政府的一个标案，比方说你去假设好，比方说我们现在政府它做一个立体停车场。那现在其实以前的立体停车场都很丑，对不对？就是只能停车之用。那现在停车场越做越漂亮，甚至有些停车场它可能会附随有一些这个商业设施。不过呢，因为你要做停车场，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它不要觉得说带的东西是很简单的，它会牵涉到一些土地使用根据的问题。比方说呢，你要在这边盖一个停车场，这个地是你的吗？好，可能是国产局的，可能是国防部的，可能其他单位的，就可能涉及到拨用的问题，那可能涉及到一些环评的问题，可能涉及到一些其他的这个财务分析不是只有法律的问题而已，还有财务分析。你在这边呢，你这样做，停车场如果你盖了一个文字馆呢，可能也没有用所以你可能就要去衡量说，从财务面，从法律面，然后从工程面，工程面也会啊，因为你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做来评量。那像这样的一个评估案呢，可能就会去做一个政府采购的一个投标，一个标案就是说让民间厂商来投标，来决定说呢，比方说这个家厂商呢，他是一个最厉害的建筑师，他呢来统筹来帮我这个县政府评估一下，我都可以做这样子一个停车场在这一段停车场只能盖，他只是想要先。就是县政府这边只是想要先请一个人来评估一下这可行性，这种可行性跟稀行性比方说这样子。结果呢，写出来的报告，通常分成期中跟期末报告，这实务上没看过。期末报告呢，写乱七八糟，写乱七八糟，该写的也没写，然后呢，很多地方都是虚应故事，然后呢，到期末报告，该有的法律分析呢，就把稿子列一列而已。那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呢，除了你可能验收不会过之外，另外呢，可能因为你本身是一个依照政府采购法得标的厂商，那你本身来讲，如果你的一个工作物呢没有达到你的品质，甚至呢到一定的这个甚至会影响到工艺的标准程度的时候呢，我们会把你刊登在政府公报上，刊登政府公报，这都上101啊。上101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就不是跑到103看业绩，就是把你登上政府公报登政府公报，而且会停权，会再停权一定的期间，一定期间。那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处置这样的一个作为，它到底是不是行政法甚至是不是行政，是不是一种行政的处罚，那就会产生一些疑义，对不对就是说奇怪，这个看起来如果当然讲，它并不是一个罚款没入或者是拘留嘛，它一定不是典型的这种行政处罚，那会不会是所谓的其他种类行政法呢这时候呢就有一些争议这个部分是不是所谓的其他种类行政法，就我们行政法第二条的规定。结果呢，我们的实务上，我们最高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就这部分的见解，当然学者呢是有些认为他是有些但是并没有说一个主流，就是对人都这样想，只有谈到的时候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第二条的一个所谓的限制或禁止一定行为的一种行政法，但是呢，我们的最高行政法院认为他不是，那只能认为说非行政法第二条的范围，所以呢，如果我们对于某个厂商呢，我们把它刊登政府公报，又有比方说有一个刑事处罚，还有一个刑事处罚，这时候在目前的实务上来看是没有违反所谓的一行为二法的，一行为不二法原则的，一行为不二法原则是其中一个例子，其中一个例子。那第二个例子呢，是有关于这个押标金的部分，押标金的问题，我想之前跟大家稍微有提过这样的观念比方说有一个招标机关，招标机关。他呢，比方说有一个某个假厂商来投标， 讲我们的投标厂商。那厂商在投标的时候，其实他会给一笔所谓的压标金啊，哦，压标金。来确保不会有一些这个违反采购公平性的事情，哦，比方说呢，后来发现啊，哎，这个某甲哦某乙某丙，哎，怎么他这三间都来投标，就是三间呢，哦，涉嫌有违标的情形，哦，违标。在实务上其实常见这种事情，有时候啊，甲乙丙呢，他这个就是你大家知道，因为投标的时候要写一些照顾这个投标文件。啊，投标文件同一个人写的，哦，自己都一样，哦，自己都一样，只有公司大堂不一样，其他自己都一样，哦，都一样，那就很容易被抓包说啊，根本就是来这个甲呢，哦，他伙同了乙和丙呢来起来违标。那大家会想说，乙和丙为什么要配合甲？哦，那有好处了，哦，都有一定在实务上面都有一些回馈，哦，也可以扣给乙和丙，哦，来配合的话。哦，所以呢，在实务上就非常非常多这方面的争议。大家如果之后，我想应该也会接触到这样的案件。好，哦，比方说呢，这个押标金呢，有时候甲就拿了乙的这个本票呢去丢这个押标金，然后呢，这个本票该丢押标金就没丢，哦，就自己把它收起来。哦，那这个部分，这个就说甲和乙之间就有诉讼，哦，一些反正乱七八糟的事情就发生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就不管这么多。后来我们发现说啊，甲乙丙这三间厂商啊，根本就是来违标的。那这时候呢，哦，依照采购法的规定，招标机关呢可以把这笔押标金没收。如果呢押标金已经还回去了啊，因为有时候押标金会还回去的话呢，可能会什么追缴。那这个部分算不算是一个行政法法第二条所谓的其他种类行政法？哦，是限制或禁止一定行为，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这个部分，会不会这样的情形？那我们的最高行政法院同样也认为一样，哦，就是说非行政法法第二条的所谓的行政其他种类行政法。从这两个例子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哦，对于行政法院呢，其实对于什么？对于这种所谓的这个第二条的一个认定的范围呢，事实上是比较保守的，那我们可以想见，假设我们把它认定成是第二条的行政法，那我们又没有采用学者这种所谓的不适用第七条这样的见解，那这两个案子呢就会变得这个比较麻烦一点。那两个案子呢，可能行政机关都要先证明或怎么样说你有故意过失啊什么这些事情。当然，这两个案件我在实务上通常不难证明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像这种哦，确定违标的案件，因为没收押标金的，通常呢哦，它的时间点在什么地方？会在大概就是第一审判决确定的时候，哦，一审判决确定的时候，哦，比方说呢，就已经确定哦这个甲公司的这个负责人有刑事责任的时候，他才会去做这些动作，哦，才会去做这些，哦，不过呢，还是会造成一些不便，哦，甚至呢，哦，还会造成一些啊，哦，比方说行为不二法的问题，因为通常呢，这时候甲都被判刑。那解决派遣之后，你又给他弄了一个这个押标金的这个没收或追缴。当然，假如说可能是法人，哦，如果我们今天讲假设他是一个自然人的话，那这样会不会有一行为不认法的一个适用的这个问题呢？哦，那当然是我们还是要讨论的。那假设你把它解释成根本就不是一个这个行政法，哦，根本就不是一种行政处罚，那当然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哦，不会有这个问题。那我们现在实务上来讲，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认定呢，都尽量哦，不要让它掉进来。虽然说。尤其是像我们刚刚看到这个采购法101的问题，其实它根本就是一个，如果真的要讲的话，它真的就是那个行政法第二条里面的所谓的其他种类行政法。不过我们似乎啊，对这个部分是比较保守的，这就请大家这个注意。那第18页这边我们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说基本上德国的违反秩序罚法里面呢，是行政法它只有一个罚款而已。那我国呢，因为扩张的一个结果呢，所以就变得。迁就立法现实啊，我们为什么会把这么多的东西在立法制法呢？当然，除了刚刚我们所讲的两个理由之外，另外呢，就是就上堂课我们讲到说两个理由嘛，一个是希望说呢能够增加这个吓阻效力啊，另外一种是因为它有强烈的制裁性，所以把它纳进这个行政法第二条。那其实很多的原因是因为在我们许许多多的行政法各论里面哦，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各论里面，你直接看到后面的法子，好，后面的法则的部分。很多立法虽然说算是蛮先进的，但是呢还是会有它落后的地方。像比方说你去看公民法也好，或其他的这个 相关的法令，它的法则里面哦，除了处罚的规定之外，很多都有什么，比方说制止你命为一定，比方说他就讲好命停止一定行为。其实命停止一定行为呢，这个措施呢，它其实根本就不是法则，它其实是什么？它其实是一种自愈行政的措施。但是过去呢，因为我们把自愈行政还有自愈法两个之间都混为一谈，然后呢也不去做区分，所以导致什么？导致一个结果哦，这个结果就是那个法则里面呢很多都有自愈行政的措施。那这些自愈行政措施呢，那我们的行政法立法之后，为了迁就说啊，我们这么多的行政法里面呢、啊，这个行政的个别行政法里面呢都已经有这个自愈行政的部分在法则里，所以干脆我们把它全变成行政法的一部分。哦，那这样的想法当然是有点荒谬哦，不过也是实际上是真的是因为这个样子哦，所以也会造成我们在实务上认定的时候，那目前观念已经慢慢的改变啊、哦，慢慢的改变。不过呢，在我们认定的时候，还是得个案去判断说到底一个东西是不是所谓的这个行政处罚哦，是不是行政处罚，只是我们要在学校行政法的时候，第一个哦必须要注意的哦，第一个必须要注意的。那再来呢，我们看到，跟我们在上一回讲义里面提到的部分有相关联系，在我们讲义的第19页和第20页，这部分是有关于按日连续处罚的性质。好，那按日连续处罚呢，我们在上堂课已经跟大家讲过，基本上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这个代金的性质，是一种执行法的性质。好，执行法的性质，在过去呢，对这个部分是有些争议的。好，到底这个按日连续处罚呢是这个秩序法呢，还是执行法？那甚至还有说的是秩序法兼执行法。哦，这个非常的狠，不过基本上没有在产生的见解。目前来讲，我们的实务以及学说呢，大概比较开始有共识，都采取执行法说，执行法说的一个见解。所以呢，按连续处罚它不会有什么，它不会有跟其他的这个法则之间呢产生一行为二法的问题。好，这是我们这个单目前为止实务的运作上是可以说比较明确的。那再来，我们看到所谓的连续处罚的一个正当程序上，这个其实我们已经在上堂课也讲过了，就说到底这个如果已经明文规定有个按连续处罚的这样的一个部分一个明文，那到底还不要适用我们的行政法法第31条，所以有关于连续处以代金就要连续告诫的规定。好，那这部分我们在上堂课已经讨论过了，就给大家做个参考。那再来还有一个像第这个20页的这个3的部分，这个回溯性的连续处罚的一个容许性。好，那这部分有一个最高行政法院的比较近的一个判决，是认为说，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讲过的嘛，就是说如果义务人已经履行完他的义务了，那这部分还可不可以给他处罚？还可以给他处罚？那这部分即100年2018号，他有个判决是认为是不应该再处罚，是不应该再做这个代金的科处，代金的科处。不过这算是一个蛮零星，不过虽然说零星啊，但是是晚近的一个判决，那应该揭示就是说，其实行政法院的一个见解是在往前走的，在往前走，认为说你已经完成一定的义务了，那这时候你不再科处你这个代金呢，这个连续处罚的部分就会没有意义。当然呢，如果我们今天把连续处罚如果解释成，假设说跟以前一样，解释成是一个行政这个行政秩序法的话，那当然还可以继续再科处了，因为我们知道行政秩序法就是针对过去一个违反行政义务的行为，好，那你这样处罚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在这个部分来讲，说如果他已经被认定成是一个代金的性质，好，那我们就不应该给他做回溯性的处罚。那当然呢，这个部分要这个follow所谓的比例原则啊、裁量原则这一定的。像同学就问到说呢，像依照我们的行政法法第30条的规定，我们的代金呢是5000块到30万，好，到三十万。那5000块到30万，刚刚有同学就觉得，那30万到底是一个总的数额呢，还是每次像我们如果连续处罚代金，可以每次都处30万？理论上不是不行，好，当然可以。不过呢，有比例原则的考量啊，比方说，我今天这只是一个轻微的一个违反行政法上的义务，比方说他只是土地上面有几片垃圾，那你就给他处一个10万块的代金，那不要说有连续啊，就算没有连续，你一次处10万块，可能都违反比例原则，都违反比例原则。那如果相对来讲，比方说呢，是像最近北韩不是在那个涉火箭有没有？好，那就是比方说他如果今天在做有一个人，他是这个原子能的一些这个进口商，他进口了一些放射性的物质。那如果他没有好好看管好，结果呢，他就发生了一些善意。那这时候你给他处一个代金的话，你给他处30万可能还不够，可能还更高，对不对？所以要看个案来认定，看个案来认定。好，这是几个就是关于连续处罚的部分。我想，如果看过我们的行政法这个行政秩序，这个行政执行法的话，其实这部分应该问题不大。 那再来我们看到21页以下有简单的部分，是一些行政法上面的一些基本原则，好，基本原则。那首先第一个呢，是处罚的法定主义，好，处罚法定主义。那处罚法定呢，它的一个用意说一定要法律，对不对？或自治条例。不过当然在实务上来看的话，在真的运作上不会只有这个法律和自治条例。那顺便讲一下，其实自治条例就是一种法律，它也是法律。那虽然说它是地方行政机关所，地方这个行政机关的送请，或者是由地方立法机关呢这边自行这个拟定然后通过的，不过呢它既然叫条例，那就是一种法律。实际上法律的位阶呢，因为它是这个地方这个层次的，所以呢它的位阶当然不会像中央法律这么高，它的本质呢也是一种法律，所以它叫自治条例。那但是呢在实务上面，你真正能够做处罚的部分呢，其实不是只有法律跟自治条例，它其实呢有些空白过程要件的可能会有什么由授权命令人来加以填补的，好，来加以填补。那这个地方也不能够说呢，它就是不符合所谓的这个处罚法定主义，好，这个部分我想大家举个刑法的话，应该问题应该都不大，那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关于这个授权的一些问题，好，授权的问题，那这个我们都已经提过了，给大家看看就可以。那到了讲义的23页，这里就看到说，到底没有包含所谓的有想一下的争点，就是处罚法定主义的法呢，是不是包含法规命令？好，那这部分我可以看到说，如果有明确授权的法规命令呢，在法律所定的效果之下，补充这个特定法者的一些构成要件，是不违反所谓的罪行这个处罚法定主义。好，处罚法定主义是这边呢、给大家所强调的。再来呢，24页这里，那自治条例可不可以作为行政法的依据？在过去呢，这个问题呢，一直都是一个困扰大家很久的一个问题啦。那这当然牵涉到说，我们对于地方的一个权限能够开的多大的问题。像我们之后呢，在讲义第7回，我们会学到地方制度法，好，地方制度法。那地方制度法在考试的时候，它不是一个这个热门的章节，但是有时候它会出一些问题呢，像选择题里面，它就问你说呢，这个有关于一些地方制度的一些人事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很冷门的，有可能会出现。那再来就是说呢，可能会出一些有关于地方跟中央之间的一些争讼的问题，这是我们要注意的。那另外就是说呢，在我们的这个地方制度法里面，其实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跟地方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那再讲的白话一点，到底我们的地方哦，它的权限到底要大到什么地步？大到什么地步？那目前呢，我们似乎国家呢还没有完全走出这一块哈，比如说地方跟中央之间的一些权限划分，比方讲简单一点好了哈，教育事项到底是中央还是地方的？到底中央可以管多少，地方可以管多少？中央呢主要这个一纲多本，那这个有县市政府说的，我要一纲一本就好，那这样到底有没有抵触这个中央的政策，或者是一个地方自治的范围？自治的范围，或者是说呢，各县市的警察局的局长，警察局的局长为什么是由这个警政署来判？那这个警政事项，说县警政事项到底是一个地方制度的一个这个地方自治的范围，还是中央的这个部分？这当然是宪法问题。不过呢，在我们延伸到行政法这里来，就是会牵涉到一些直接的东西，就比方说像地方呢，到底可不可以定法则？可以定处罚人民的法则。那过去认为说地方算什么？地方就是陪衬而已的，所以它当然对于这个部分有点保守。不过呢，我们已经承认地方自治之后，当然呢，对于这个部分就会比较宽。那在我们的地方制度法第26条的规定，像26条规定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规定，不管呢你要不要念地方制度法，这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依照我们的地方制度法第26条规定呢，这个有一定的这个限制之下，地方这个自治条例，尤其自治条例而已，才能够去定一些法则。比方说像什么呢？像10万元以下的这个罚款，或者是令停工、停止营业、吊扣执照或其他一定期限内限制或禁止为一定行为的行政处分。那这个部分，请大家一定要稍微记一下，稍微记一下，因为不排除有一些这个比较这个没有水准的题目，就会长江黄河流域共同流过两级省这种题目，就是说呢，这个地方制度，地方制度法规定，还有中央哪些东西是可以共同都可以做的，可以就是哪些这个处罚呢，是中央及地方的法规呢都可以加以这个等于说加以这个作为处罚依据的。那像这样的一个题目呢，那如果你不知道地方制度法26条规定，那就只能干瞪眼，那只能用猜的。那我是觉得呢，选择题当然这个有考有好有坏，好处就是在于说你会把法条练得更细， 但是呢，不好的地方呢，在于说呢，那个有些组织结节的问题，比较多去注意啊。那有些地方是不好的，是有可能是绝对是一个啊，是一个重要的东西。那就算你选择题部分不要讲那么现实的选择题，那在申论题的部分，有时候呢，二十六条也会扮演一定的角色，好，所以这部分请大家注意。那另外哈，底下这边有一个蛮重要的，就是现行的实务及学理上哈，就认为说呢，除了地方制度法第二十六条所规定的一个限制之外，那违背自治事项的行政义务呢，哈，虽得以自治条例予订定这个法则，但是不能够扩张到一些行政调查的程序，哈，是非常非常重要，哈，这个目前来讲是在实务上大概各个地方机关呢都会去遵守的，哈，大概都会去遵守的。怎么说呢？我们这边二十六条是授予这个地方，比如说地方自治团体可以去定一些法则，但是针对实体事项做的法则。我们举个例子哦，比方说呢，像，比方说一个地方它定了一个性骚扰的一些自一个性骚扰的自治条例，好，哦，比方说这个防治，哦，这个性骚扰。有一个自治条例县哦，通常自治条例呢，它前面都会有一个地方制度法的名称啊，比方说某某市哦，防治这个性骚扰的一个自治条例。那在自治条例里面呢，哦，比方说它针对一个实体事项，比方说呢有行为哦，这个性骚扰行为的部分，哦，比方说言语哦，或者是什么行为的一个性骚扰的部分。比方说你给他处罚，啊，比方说你这个罚款，啊，比方说5万元，这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啊，可以哦，只要这个一切都这个等于合乎相关的程序，啊，这可能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你规定的另外一个东西，叫做你如果啊这个不接受或者是这个拒绝，然后拒绝提供资料。拒绝提供资料，这是一个程序事项，哦，比方说，在调查程序里面呢，你可能在这个自治条例里面，你规定说呢，你要提供资料，你如果不提供资料呢，哦，我会给你罚款2万，哦，罚款2万，这个部分呢就有问题，哦，不能够扩张到这个部分，哦，不能够扩张到关于程序事项的一个违法，哦，这点请一定要特别注意。像比方说有些县市哦，现在在制定最近比较红一点，就是那个节能减碳的条例啊，节能减碳的条例。那定这个节能减碳条例的时候，很多县市，像那时候我帮几个县市捋阅他们的那个制定条例的草案，就是我就发现到说他们好像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对于一些比方说什么规避检查什么的，就定了法则，定了这个处罚的规定。那通通呢，我都建议他们要把它改掉哦，不然的话，可能司法性上就会有疑虑。换句话说，这种程序事项哦，这种程序事项不能够扩张哦，处罚哦，程序事项，你可以处罚什么？处罚像这个性骚扰这部分是实体事项，哦，实体的部分没有问题，但程序的部分不能够这个纳进来处罚哦，这点是请大家要注意的啊。好，那是因为这部分呢，啊，很容易被忽略哦。而像有几个县市哦，虽然说他们都已经会过自己的法规会了哦，但是呢，最后那个法则的部分，现在都还是在哦。这个部分我是觉得是有点问题的，是有点问题。好，那25页以下呢，哦，是从一个重新原则，重新重新。那重新重新的部分呢，哦，那原则上来讲，我们刚刚已经看过这个条文哦，在行政法第5条的规定，应该是以这个。最初采取时的这个时间点哦，它不是以这个行为时，也不是以书面决定时，也不是以判决时，它是以最初采取时的法律呢，哦，来当作是一个所谓的采取的一个法律哦，采取这个判断，作为行为后，如果法律或自治条例有变更的时候，适用行政机关最初采取时的法律或自治条例哦，最初采取时的时候。那但是呢，啊，这个如果说啊，这个采取前的法律或自治条例有利于受处罚者，就适用于最有利于什么？最有利于这个受处罚者的规定，哦，就这等于说就是反正看哪个对你比较有利，哦，看哪个对你比较有利。关于处罚的部分呢，大概可是会尽量哦，形式上来讲会尽量让这个受处分人这部分能够得到比较优惠的待遇，哦，是。这个所有的处罚规定呢，大概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性格存在。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25页这里， 看到这个行政机关最初采取时哦，说这是指行政机关呢对于违反行政法上义务行为的第一次的处罚的决定的这个时候，第一次处罚决定的这个时候，好，这是这个我们看到的。那再来是呢，有利于受处罚者，什么叫有利于受处罚者？其实这也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哦，这个什么叫有利，什么叫不利？尤其是呢，像我们讲简单一点哦，这个罚金哦，刑法上的罚金这个20,000块。和罚款啊20,000，哪一个是比较重，哪一个是比较轻啊？哦，哪个比较重，哪个比较轻？从金额上来看，当然罚金是比较轻嘛，对不对？罚金是比较轻，但是而且我们从量的这个量的区别说来看，应该是比较轻一点。但是我们都知道，如果你是刑法上我们说这个犯罪的话，其实你罚金20,000块，你可能还会背一个前科啦，对，还就有一个前科在。那到底哪一个重，哪一个轻？有时候真的很难说，哦，很难说。那这个地方。这个就要就是在实务上面就可以做一些这个认定了。那像这个劳动法上面也会有面临这样的问题啊，比方说我跟你讲说，哎，你雇主呢不能够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给劳工更不利的对待。那比方说呢，今天一个劳工呢，他本薪啊，哦，假设了哦，本薪是这个50,000块，哦，本来是50,000，然后奖金呢，哦，是每个月是50,000，哦，所以他每个月给你100,000块，哦，结果呢，后来调整完之后，哦，调整完之后，这个比方说。某一天呢，调整完，对不对？这个本薪的部分呢，变成40,000，哦，变40,000，但奖金的部分呢，变70,000，啊，所以总数来讲，它变110,000，哦，变110,000。那这样来讲，算不算是一个不利的变革？哦，不利的变革。我们知道很多东西呢，它的基数呢，都从本薪来算，靠本薪来算，它本薪掉下来。哦，看起来不利，但总数呢又多了10,000块，到底有利还是不利？哦，所以有时候不是那么绝对的，就是说呢，金额来用金额来判断，用什么来判断？有时候还要看个案，哦，个案的情形。那像我们今天呢看到这个罚金哦，这个部分和罚款的比较，或者是呢这个如果是单纯的罚款跟罚款的比较呢，很简单嘛，20万、30万哦，比较好，比较不好。但是有时候哦，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的简单哦，还是要去个案来看。好，那这里以下有一个小小的争点，可能是学理上和我们的实务上面的哦，算是目前来讲还是比较没有交集的一块，叫做控牌构成要件的一个变更呢，是这个到底是一个事实变更还是一个法律变更呢？好，目前我们的实务上是比较倾向于采取事实变更说哦，那只有我们的学理呢比较倾向于采取所谓的法令变更说哦，法令变更说，这点我想大家应该也不陌生了哦，当然可以，那。27页以下呢，哦，是有关于比例原则，还有所谓正当的法律程序，哦，正当法律程序。在罚款的部分哦，其实它跟行政执行一样，都非常强调所谓的比例原则。尤其是我们对于罚款的规定，通常会给行政机关一定的裁量权。那这个裁量空间呢，我们在实务上最常见的，哦，最常见的就是说原处分被撤销的一个例子呢，就是它的这个。裁量权的行使呢，有违比例原则的啊，有违比例原则。像在某个案里面呢，那有一个行政机关呢，就对某一个这个厂商呢，就做了一个罚款处分，最高额的罚款处分。那做最高额的罚款处分呢，就是一个裁量权的行使。它那个最高额，它其实也没有逾越，都没有逾越的问题。不过呢，可能对于这一个案件来讲哦，比方说呢，这个案件的厂商它的获利可能就300万。一科呢，这个罚款可能就科了600万，那这时候呢，可能就有比例原则的考量。那在我们的行政法里面呢，最容易出现就是比例原则，这个比例原则的问题，好，比例原则的问题。那顺带一提的是说，像我讲到裁量权，一直说，这都是一个行政机关的一个禁软，的禁软，就是说他常常就是用裁量权就胜诉了，哦，就胜诉了，那他所有的决定啊，都因为这样被合法化。那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判断余地嘛，我想大家在例会讲的应该还有印象，哦，就判断余地。那判断余地，我们有跟大家讲过什么？专业委员会的判断就是判断余地，好，就判断余地。那所以呢，司法审查的密度就会降低很多。就像行政机关呢，大概都怎么管呢？他做什么决定哦，通通都是用委员会来做决定。好，比方说呢，像这个就业歧视，好了，就业歧视，比方说有个个案里面呢，是某一个员工呢，他参加工会，哦，参加工会。那参加工会，如果大家知道嘛，因为参加工会，所以呢，这个老板他不喜欢参加工会。所以呢，老板呢就给这个员工，比方说平均好，比方说平均每个人是10件案子好，他就故意给这个员工5件案子，他跟他说，哎呀，老陈啊，哦，这个工会很辛苦，事情很繁忙，哦，我体谅你，哦，所以我就给你一半工作就好，哦，那就好好干工会的事情吧。结果呢，到年终考绩的时候，这个老陈呢，哦，就被打了一等还是平等， 我就被打。然后呢，理由是什么呢？理由就是说你的案件量过少，那想扣少哦，球员兼裁判。那这件事情呢，后来就等于说进入到那个这个等于说这个到县市政府去，各层去，因为这个老陈就觉得不服气嘛，哦，说他认为这个就业歧视的问题。那后来县政府呢，本来应该是自己做决定，他就弄了一个委员会来做决定，哦，就变成是一个什么？就变成是一个判断余地的决定啊，判断余地。那像比方说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有关于那个什么，比方说节能减碳好了，那节能减碳的这个案，这种事情应该环保局管就好了嘛，自己做决定就好。他偏偏的要弄一个什么什么减碳委员会，哦，减碳什么什么什么。那弄委员会弄出来之后，那他所做的决定都有判断余地，哦，都有判断余地，让法院的审查就绑手绑脚。哦，所以行政机关是很厉害、很聪明的哦。这个我想大家不要把行政机关想太简单了哦。那这里我们看到比例原则和正当法律程序哦，当然就是说是要求哦，这个行政机关这边都要去恪守哦。不过我们只能说啊，这个有时候是由于纸上谈兵啦啊，因为你只是光是啊用比例原则和正当法律程序啊去看，是真的是不够哦，真的是不够。尤其是当有裁量权的时候，其实你主张比例原则上面有所欠缺，在我们目前的这个实务上哦，那学理上面都没什么问题哦，只在实务上面被接受的这个可能性呢，都这个等于说相对比较低一点。那再还有一个所谓的一行为不二法原则，一行为不二法原则，我们等一下会有比较大的篇幅来讲。那这边我们简单的说的就是，一个同一个行为呢，不能够被重复评价哦，不能够被重复评价。比方说呢，今天一个这个超速行为哦，同一个超速行为呢，你不能够罚两次。哦，那只是一个原则而已，哦，一个原则而已。那会不会有一个例外呢？哦，说，哎，一个行为呢被评价好几次，或者是我们呢透过对于行为数的一个切割呢，哦，然后我们把这个等于说规避掉这样的一个这个一行为不二法原则，哦，这个都是我们之后在讲到这个原则的时候呢，还会再进一步去这个带大家去看的。那30页我们可以看到有个弹性原则，哦，弹性原则，哦，重要的一个原则，虽然说在我们的实务上。不大敢去用它，哦，不大敢去用它。这弹性原则指的是什么呢？弹性原则哦，就指的是这个，像我们刚刚看到的第18条和第19条的规定哦，在某一些虽然说你有一定的裁量的范围，但是我可以允许你呢逾越这个范围呢去做决定，哦，逾越范围做决定，避免呢太过于僵化。那该罚的人呢被罚的不够，那不该罚的人呢，哦，不该被罚的人呢又被硬要被处罚。好像最近有个新闻嘛，也是最近好像有一个修法的趋势，就是说的窃盗罪好像要修，说至少在一定的程度以下是不是可以改成告诉乃论哦，不要还是用这个公诉罪浪费这个资源。那最近好像有一个什么，好像是拿了15块哦，真的就是这个去买饮料，对不对？一个租客的经理买饮料买到一半，结果这个。赶着去报去做什么呢？就忘记付钱，然后就付钱之后报警，报警之后呢，就用窃盗罪想要起诉他，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对不对？那很多人呢，像这个到比方说我们事务所好来开会，客户来开会，那开会之后呢，比方说我们那个桌上摆的笔可能比较好一点，对不对？一开始摆比较好的笔给他用，哎，就往口袋一放，好，哦，那你要去起诉他吗？哦，这个我觉得也是哦，这个。当然，就心里会觉得有点过，有点这个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好嘛。但是你能怎么办？或者是呢，他把两张笔记纸撕下来，然后放在包包里面，那你这是窃盗还是什么？好，那像之前就发生过这个违罪，怎么样违罪？就是偷一张纸，偷公司一张纸啊，偷一张纸，那算不算是这个窃盗罪？好，那这个我觉得是的确是没有必要。那在我们的行政法里面呢，更是如此啦。有些情形之下。哦，你这个罚的哦，不如不罚的好啊。那这部分是个弹性原则。那弹性原则呢，其实它不限于哦，例如学术上面下这个注意，就是学术限制。他认为呢，不限于第18条和第19条的情形。哦，第18条讲什么？讲说呢，如果你这个获利呢，已经超过了法定法院最高额，可以酌予加重。那如果呢，你的这个法定法院最高额呢，只有3000块以下，你可以斟酌呢，甚至不予处罚。哦，不予处罚。他说，其实，在学校里面讲说，这两个只是一个立誓而已哦。你可以再做一进一步的延伸，就是换句话说呢，比方说有一个法定罚款最高额是50000块以下的，你也可以这个酌情的不予处罚，哦，可以酌情不予处罚。只是目前的行政机关不太敢用这一点啊，因为他怕会有所谓的这个没有依法行政或图利的问题，哦，所以呢，大家都不太敢用这个比较等于说学理上面这种比较上位的一个弹性原则，他们还是会恪守在。这个第18条、第19条这里的一个这个规定，好，哦，这样的规定。那但是呢，其实要用起来也是很少，很少。那像这种弹性原则呢，其实最常见到的地方就在那个 烟害防治法的案件，好，烟害的案件。那烟害防治法里面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呢，你这个贩卖烟品不能够贩卖给这个未成年人，好，未成年人。那通常呢，被抓到的话就是罚50,000台币，好，50,000台币。那有好多个例子，好，包括我跟大家讲过，比方说一个老婆婆呢，好，她就在那边乡下就在那那个卖干妈点的，好，那结果有一天呢，就有一个看似中年男子的人呢，好，跟他买一包烟，好，买一包烟，买了之后呢，哎，突然呢，警察带着中年男子过了几分钟之后回来了，说，哎，阿妈，你是不是卖烟给这位那个小朋友？我说什么小朋友？我是个先生吗？哦，他说，哦，他还没满18岁，哦，你卖烟给他，所以呢，就罚50,000。真实的案例，哦，这是我处理过的一个案件，哦，虽然大家知道为什么会，就是法律服务的案件，哦，所以都不太收钱的，就罚50,000，哦，就罚50,000。那另外一个案例呢，也是很可怜的，哦，是这个一个小朋友呢，哦，家境很非常非常困难。那他就是那种白天哦，可能就是哎，但是哦，白天上班，然后晚上上课的那一种。那白天他去 7-Eleven 打工，哦，结果打工呢，打到一半，哦，就是第一天上班，哦，很开心可以赚钱的。大概到第二个小时的时候，又有一个这个凶神恶煞，哦，跑进来买烟，哦，刺青啊，画龙画虎的啊，然后这个也是浓眉大眼的，哦，一个男生，哦，进来买烟，然后呢也卖了，哦，也卖了。那卖了之后也是一样，过了几分钟之后呢，这个警察就带来这个先生啊，哦，这位求援大汉呢，就拿了发票说，哎，卖他烟，对不对？那公主生说，对呀，啊，对呀，啊。他说他没满18岁，你知道吗？他说我就看起来不是看起来40岁的吗？哦，我满18岁。那然后说你有没有看他身份证？他说没有啊，他这样他这个长这个样子，谁敢看他身份证？哦，你要的话被打一顿哦。那说没有身份证哦，好，50,000，好，50,000。那就是这样。那时候呢，其实那个小朋友也很有趣。我看他的那个夙愿书，他自己打夙愿哦，可能不知道谁教他的，就写说啊，我很可怜啊，可不可以请法官大人重新发？他可能搞不清楚那个夙愿和行政诉讼的差别，他就是请法官大人，别让我写个悔过书啊，我可以抄心经，我可以这个抄圣经，我可以抄那个可兰经都没有关系，好吧，就很可爱。我看了之后也笑了半天，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好，没有办法啊。那最后就是这个书院书最后做出来，就是说现行法呢，并无这个没有现行烟害防治法，并没有规定呢，可以让你抄可兰经，可以让你抄圣经，哦，可以让你抄佛经，哦，都不行，哦，也不能写过书，所以就50,000就造法。哦，那其实这样有必要吗？哦，有必要吗？尤其是像我想大家去买烟，哦，大家我想在座可能这个抽烟的人应该会有，哦，你去买烟的时候，有几个人会给你看身份证？哦，那这个我是觉得这个当然，你要硬要讲说你要验证这个身份的话，当然是你要严格执行是一件事哦。不过你这种东西，你罚他一个老婆婆，你罚他50,000；一个小朋友，你罚他50,000。哦，那这个对于整个政策的推行有没有什么帮助？哦，我是非常怀疑啊。不过目前实务上，因为他的这个法定罚款最高额的不是在3000块以下，所以呢都通常不会免罚。往往不会免罚，这个都是令人鼻酸的案件。好像有一次我做法律服务的时候，也是遇到一个非常可怜的案件，所以那时候有两个小兄弟，反正不敢回家，然后就爸爸妈妈都会对他家暴什么的。那时候我就同情他，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但我就是该有的程序帮他们申请啊什么的，但问题是他们还是要先回家，对不对？还是要先回家。那因为他那个家暴并不是那种真的大打，把人家打到头破血流那种家暴，就是。言语上面那种很可怕的一种对待而已啊，但是这个还是要回家。那时候我就把我的那个车马费呢就先给他们了，然后就是让他们至少能够好过一点啊，不要说要个什么学费啊、营养午餐费啊，都还被吊了半天哦。但是能做就只有这样子哦，其他也很难哦，很难这个。但是最后我认为说这种合法主义和所谓的便宜主义，尤其便宜主义这个部分哦，其实应该是要在我们的行政法里面。更广泛的适用，更广泛的适用，那是关于弹性原则。那再来是关于责任原则，那责任原则的部分呢是规定在我们的第7条，那就不需要再赘述，再看。还有一个是有利原则，那个已经在第5条的规定已经看过了。好，那这里呢我们就直接看到一个32页，大概有利原则我想都比较简单啦，那大概知道一下。那真正的重点呢当然会在之后有适用的这个部分哦，那它的效力范围呢，其实跟我们的刑法有点像哦，有点像，包含像在中华民国领域内呢，违反行政法上的义务依受处罚者， 适用本法，在中华民国领域外的这个中华民国的船舰、航空器或依法呢，得由中华民国行使管辖权的区域内违反行政法上义务者，已在中华民国领域内违反论，那违反行政法上义务之行为或结果，有一个在中华民国领域内者，作为在中华民国领域内违反行政法上的义务，这个是它的一个效力范围，一个效力。那处罚的主体呢，主要是行政机关啊，主要是行政机关。那有些是法，有些会跑得到法院去，尤其在涉违法的部分，啊，会就用法院来做行政处罚。不过呢，如果我们把焦点呢放在这个行政法法的话，它其实主要是由行政机关这里面来做裁处的，好，做裁处。那通常呢，这个裁处的时候，我们要说对象的部分呢，其实包含自然人、法人、营利事业人民团体，也包含所谓的行政机关，啊，包含行政机关。那行政机关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当然呢，我们之后在讲到行政组织法的时候会跟大家说明一件事情。其实在我们目前的一个实务上，我们因为采取机关主义，其实理论上机关怎么会被处罚，这个处罚机关就有点像什么，像比方说我们处罚某某公司董事会的感觉，或者是呢我处罚某一个人的大脑，就处罚你的大脑这种感觉。其实你为什么要处罚一个人的器官呢？这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不过我们呢现在都把这个行政机关哦，这个本来是应该是国家这个法人的器官哦，啊，当成是一个主体，哦，当成主体，所以也会变成一个处罚的对象。理论上而言呢，其实你要处罚行政机关，应该在处罚谁？应该在处罚他行政机关所代表的那个法人。比方说，你今天处罚的是国防部，那你要处罚的这个对象，真正的对象应该就是什么？应该就是国防部所代表的这个中华民国这个法人。那你要处罚，比方台北市政府，其实你不是处罚这个市政府，你处罚台北市这个法人。台北市这个法人，不过目前呢，至少就我现行法来看，行政机关呢也可以作为一个适格的处罚对象，所以很有趣的时候，行政机关也可以去诉愿，也可以行政诉讼，所以行政法院里面，你都有时候去看一看，觉得很有趣哦，两个机关那边告来告去，甚至还有同一个法里面两个机关在告，哦，真的是匪夷所思啊！哦，有时候我就故意带德国人去看看这样的开庭，虽然他听不懂中文，但是我就跟他知道说，哎，这是某某机关，某某机关，他张大眼睛哦，然后又大嘴巴，哦，就是那这种事情。那像我们之后讲到组织法，我们说，其实两个机关哦，就是在同一个法人之间，两个机关之间，如果哦，比方说台北市环保局去罚了台北市的这个都发局，那会怎么处理？其实呢，根本不会闹到法院去，只要呢，郝龙斌郝先生啊，把他们交到市长室里面来做，这个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是私了，不是哦，这是一个行政协调。那大家可以想见哦，如果你去告的话，环保局要不要请律师？哦，以后可能不用了，以后都流浪律师去当公职律师啊，哦，就是没有关系啊，哦，不用钱，很好。问题是你还是要花成本嘛，对不对？好，哦，花成本。那再来呢，都发局要不要请律师？要不要有人？也要有人去啊，要怎么样？那其实这样成本弄来弄去，结果呢，你从左把这个钱呢从左手移到右手去，有意义吗？一点意义都没有。这时候其实应该是由这个首长哦，共同上级机关做协调，把事情这个平息掉就可以。好，那根本不需要有个什么机关诉讼，两个机关那边打来打去，而是我们一个非常特有的现象。哦，那时候就特别请德国人去看，他们非常的开心了，就觉得哇，看到一个奇迹一样。哦，就觉得回去可以当一个负面教材来宣导。那这个日本人呢，大家看他觉得没什么大惊小怪，日本人也是这样乱搞。哦，日本行政法其实我就我的观察来看，他的行政法比我们还落后。哦，就是至少近年来，我们的发展是比他还好的。不管是学历上还是在这个实务上面，都比他们前进很多。哦，日本有一个特色，喜欢把简单的东西变得复杂。哦，日本人就是把一个明明没有很难吃的东西包装得很漂亮。哦，然后你拆了半天之后，啊，好甜哦，就这样子就没了。那像大家知道二次大战的时候，日本不是很多战舰嘛，大和号、战号啊、赤城、加贺、长隆，哦，每一艘比一艘那武装都还要漂亮。可是嘣一声呢，因为那个军火都在甲板上，所以一颗炸弹下去就没了。哦，就是日本。那让我有点想到北韩的那颗火箭呐，啊，哦，就是雷声大雨点小的那种感觉。哦，那大家不要当这种人，其实在生活上很多，是那种把自己讲得很厉害，结果真的遇到事情的时候不堪一击的。哦，这种人很多。好，那这是哦有关于行政机关的部分。那我们看到讲义的33页，最上面这里就在讲我们刚刚说的机关之间的诉讼。在我们行政法立法之前，其实行政机关是不是可以作为处罚的对象，是一直有争议的。哦，其实这个争议是对的，因为本来行政机关是不应该当做处罚的对象。不过，行政法其实7条呢，就迁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现实，就把行政机关定进去。那这里呢，就会有一些所谓的左手罚右手的疑虑。哦，比方 说台北市政府的环保局去罚到了他的都发局，那这时候怎么办呢？那其实有一个理论基础啦，他是说呢，为了明确行政责任的划分，所以仍有其必要。哦，他认为说是有这个必要性的，就在我们的实务上这样子做。那后来有些学者去帮他做一些正当化的一些基础，他是说呢，因为这可以明确这个责任政治，哦，政治责任，哦，政治责任，哦。那但是呢，这个明确政治责任这个理由啊，要付出的代价其实非常的大，哦，非常的大。那其实并不是一件，我认为啊，哦，至少就我如果是评论的话，我也认为这个并不是一件好事，哦，并不是一件好事。那底下这个责任要件，哦，责任条件，哦，这个我想这个比较简单啊，就是说过失的原则，基本上呢，传统上是不以故意过失为原则啦，哦，这是乱搞了，哦，是乱搞。那后来到275号解释呢，就指明说，好，这个只要哦你有，应该还是要以故意过失作为前提啦，只是说呢，你一旦违反了客观上违反了行政法上的义务，就推定你主观上有故意过失。那这样的一个讲法，其实长期以来都被学者强烈的批评，说呢，其实主观这客观怎么去推这个推论主观呢，啊？哦，推论主观，尤其是你客观上有一个单纯的行为，你怎么可以想当然100%就说呢，它是一个有故意过失的一个行为呢？哦，不过这样的一个余堵呢，其实现在还是在，哦，还是有些行政机关是觉得说可以用推定过失原则。那进入到我们的行政法第7条的第一项，那很清楚，就是说你要以故意过失作为原则，而且行政机关这个部分应该要负举证责任，哦，不能够再像以前用推定过失，哦，这是这三个阶段，哦，三个阶段。那跟像现在这个注意稍小小注意事项，请大家看一下。我说行政法并没有类似像这个刑法，应该是这个不是行政法法，后面这个应该是刑法。好，刑法第12条第二项过失行为的处罚这样的一个规定。好，所以呢，好像似乎了，似乎说好像这个各种法则的并没有去说啊，你如果没有这个等于说处罚过失的特别规定就不能处罚。好，所以在行政法法里面呢，其实有时候当然我们还是会做一些抗辩。好，比方说这个明明是过失，好，好过失，比方说卖烟，好卖烟，那我没有看身份证卖给你，我卖给一个青少年，我不是故意要卖给一个青少年的，哦，我是过失，哦，不知道这个他，那有可能过失，好，就讲过失，好，他我没有看他身份证，青少年卖给他，那这个部分要不要处罚？然后《烟害防治法》里面也没有讲说你是过失行为你可以处罚嘛？那这时候如果比较刑法的规定，似乎好像可以不要处罚才对，哦，不过呢，就实务及学理上的见解的认为，其实这个关于过失这个部分呢是不用特别规定的。不用特别规定的，那这个当然在这个客观上来讲，哦，这个对人民来讲是比较没那么有利，哦，没那么有利。那像讲烟害，就想到另外一个案件也蛮有趣，可以讲讲看。就是那时候其实有一个案件，就是三个小朋友被罚，哦，三个小朋友都是对，刚满几岁而已，哦，可能都刚满18岁。那他怎样呢？就是还没满18岁，哦，应该没有满，15岁、16岁。他怎样呢？就是带烟到学校去互相分享。哦，因为不能够提供烟品给那个未满18岁的人，所以他们每个人都提供烟品给未满18岁的人，哦，所以三个人都被罚，哦，那这个也很有趣，哦，那最后怎么解决呢？哦，那我就忘记了，哦，反正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也觉得哇，这个烟害防治法太厉害了。那大家知道吗？现在那个我们健保很大一部分是靠那个烟品健康券去补的，靠去补的，哦，那所以呢，如果现在不要讲补充保费那些事情都不用讲，如果呢，哦，没有健康券的话，我们的健保应该就直接穷途末路了，哦，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似乎我们还得去感谢一下吸烟的人，哦，史上最高的敬意这样子，哦，牺牲自己来成就我们的健保，哦，因为那上百亿的这个健康捐，哦，真的如果抽掉的话，你可以想象，哦，我们健保不晓得会怎么样，哦，不晓得怎么样。好，那看事业阿拉伯数字二这里呢是一个法人，哦，的过失的认定，哦，法人过失的认定。那我们刚刚讲到自然人部分没有什么问题，自然人就讲故意过失嘛。那现在因为我们的行政法法里面呢，我们开始处罚法人的，哦，以前我们是不处罚法人的，哦，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稍微讲一下。以前我们的这个行政法法里面呢，我们认为呢，其实真正要处罚的人是自然人，这个观念也没有错，只是说呢，那最后运作的结果呢，可能会导致一些这个自然人形式处理。什么叫做处罚自然人不处罚法人的？这个就是以前非常著名的叫做转嫁法，好，哦，转嫁法。我们简单讲一下，比方说呢，这个法人，一个法人，好，这个法人呢，他代表的是 A， 好，代表的是 A。那如果呢，好，比方说今天这个法人他违反行政法上义务，哦，违反行政法上义务，我要处罚，对不对？那我处罚呢，我本来应该要处罚谁？我本来应该要处罚这个法人的。 应该处罚法人。那处罚法人没有错误意思呢，在过去他不直接处罚法人，他其实能把这个对法人的处罚呢弯拐一个弯去处罚谁？处罚 A， 好，去处罚这个代表人，好，代表人。这样的处罚呢，我们称为转嫁法，好，转嫁法。很多人都把转讲得很复杂，其实不需要那么复杂。简单来讲，就是呢，我们把本来要处罚法人的这个部分转嫁到自然人，好，转嫁到他的这个代表人，他代表人，所以法人根本就不会受到处罚，好，不会受到处罚，是这个代表人受到处罚。那现在我们既然已经把法人呢，好，已经列为处罚的对象，被处罚、受处罚的对象，那基本上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呢，就在于说。那好，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处罚？那为什么我们要把这样的东西呢？把以前这样转嫁法的一个措施呢，改成现在的直接处罚法？好，以前是这样子，以前这个 A 呢，好，你觉得因为这个 A 是真正有这个有权利的人吗？或者是 A 真正的老板吗？绝对不是，绝对是一个阿猫阿狗啦，或者是在路边，如果你找到 A 的话，你就发现他拿这个酒瓶在旁边那边买醉，好，然后每天无家可归，然后睡在公园里面。找游民啊，找谁？所以当 A 被罚了之后，他找 B 来干，那 B 又被罚就找 C， 所以永远都罚不到真正的大老板。哦，是大老板永远躲在后面，现在也是啊。哦，但是形象更严重。所以呢，我们最后呢就采取一个可以直接处罚法人的立法。所以目前我们的一个模式呢，哦，就跟之前就不太一样。哦，一样，我们里面有个法人，好，哦，一个法人。那比方说，他代表人是 B， 好 ，B 这个代表人，我们呢，哦，基本上是这样子哦。我们呢，现在也处罚法，就处罚法。那处罚法人之外呢，我们刚刚有看到一个条文规定，就是第十五条，好，哦，行政法第十五条。我们呢，有时候因为你法人被处罚，对不对？好，哦，被处罚有可能是因为你的代表人的关系呢被处罚，所以呢，我用。行政法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把你也拉进来，把代表人也拉进，等于说我可以把法人，可以把你，哦，用这样来吓阻，来吓阻之前这样转嫁法的一个弊病，哦，这是我们的在第七条的部分，哦，第二项。那第一条第二项主要讲什么？讲说啊，法人的代表人的故意过失，就推定为法人的故意过失，哦，推定，哦，推定这两个字。不过呢。这个推定两个字呢，事实上有很多批评，因为我们现在目前采取的是一个法人实在说的见解，法人实在说的见解应该是视为才对，不过我们似乎还是采取了一个这个说比较好像感觉起来比较落后的一种认定方式，用推定，不过推定其实也很难推翻的啦。在实务上面，我到目前为止还几乎没有看到一个就是说你说这个因为用推定的方式可以推翻法人的责任这个部分，我还没有看到，所以很困难。跟四维差不多，结果一样，但是呢，它在概念上就有点跟我们对于法的认知，哦，不太一样，哦，不太一样，哦，是有关于责任的部分，哦，所以大家只要记呢，只要是故意过失，哦，一定要故意过失，哦，那这个第三十五页以下责任能力，哦，责任能力的部分，哦，是看到这个行政法第九条，基本上是没有满十四岁的人呢，他就不处罚。那十四岁以上未满十八岁的人的行为呢，也可以减轻处罚。那如果有一些精神障碍啊，或者是心智缺陷，导致呢不能辨识其行为违法或欠缺其辨识而为这个行为之能力者，哦，不予处罚。那这个三十六页最上面这里呢，有讲到我又类似像这个原因自由行为这个样子，这样一个立法，那这部分可以参考一下，跟刑法都很像。还有不作为犯的规定，那不作为的一部分呢，当然最主要就可能牵涉到说会有一个作为义务，作为义务。那这个在我们的考试上面，大概它的这个重要性，在刑法上重要性很高，但行政法上面重要性相对来讲没那么高，没那么高，我还是要知道。那主权违法事由的部分呢，第一个是依法令或上级长官命令的行为，这个其实在我们公务员法还会再讲一次，尤其是以下会提到两个条文，一个是公务员服务法第二条，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公务人员保障法第十七条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我们可以想见一下，一个公务员呢，他很容易会接到一个违法的命令，很有可能接到一个违法的命令，你要怎么办？依照我们的公务员服务法第二条，我们都已经列出来了，基本上呢，哦，你可以这个你一定要服从的，哦，你一定要服从。那是说你可以陈述你的意见，哦， 陈述你的意见。那依照我们的公务人员保障法规定呢，我们先讲这公务员服务法这公务员三个字，还有公务人员保障法公务人员四个字，它彰显的是对于这个公务员它的一个概念的范围的认定。讲公务员的话三个字啊，其实它是比较广义的公务员，它比较广义的公务员。讲公务人员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比较狭义的公务员。那这边我们看到，在我们公务人员保障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它是说呢，当你觉得长官的命令有问题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要求长官呢用书面的方式来发这个命令。好，如果你认为这个命令违法的话呢，你要请长官书面下达。那如果呢长官他不用书面的方式给你，那就当作没这回事。好，当作没这回事。那另外就是说，如果命令有违反刑事法律这个部分，那这个公务人员就没有这个服从的义务，哦，就没有服从的义务。那这样的一个这个在实务上是不是有可能运作？哦，基本上不太可能运作了。哦，遇到一个很可爱的公务员呢，长官呢下条子给他，哦，跟他讲要签哪份公文。那下了条子之后，这个他很可爱，他没有把条子留起来，就随着卷子就送还给长官。就出了事情之后，哎，那个条子不见了。哦，就是你要问他说，哎，怎么签这个？怎么这样签下去呢？他说，哎，因为长官下条子有，那条子呢？哦，条子在卷里面啊，哦，没有啊，只看到警察，没看到条子，哦，就这样，啊，所以就后来没办法，哦，就之后还是判刑，哦，也被判刑，哦。那另外一个是我自己同学的经验嘛，同学他那个蛮优秀的，哦，就是考这个地方特考，然后你都考得非常的好，那之后呢，就应该是考高考，考得很好，所以派到这个地方政府的时候呢，就直接啊就接了主任秘书。哦，主任秘书，哦，非常那个一个某一个委员会的主任秘书了，那算是这个飞黄腾达，就去了之后才发现说，哎，原来他可以接主任秘书，是因为这个位置呢两派人都抢着要，所以呢先找一个那个壳哦，先挡一下，因为甲派呢可能觉得也争不上，乙派呢也没办法争上，就找一个无害的人先当替死鬼，然后结果他这个替死鬼呢一天到晚就接到一些很可怕的一些这个指示。哦，就是要当要签一些有问题的预算案的时候，偏偏呢，主委、副主委都不在，哦，就要他来觉醒嘛，要他来觉醒，他吓死的，哦。那后来呢，他想要盖这个，就在那边挣扎的时候，就看到他的那个，哦，他的左右邻居呢就被调查局带走，哦，就左右邻居哦，就是明天早上来，哎，就来带走，哦，带走，那就完蛋，哦，那所以他就还没辞职，哦，所以高考考了之后就辞职了，哦，就是说再考一次，哦，这是真实的故事，哦，那。通常调查局哦，他会有一个手段哦，就是说他，比方说他调查你的时候，他不会直接调查你，他会先约谈你旁边的同事，然后再把他放回来，你就会觉得说，好像没事的，你被怀疑的不是你哦，但是下一波就是把你直接抓走哦，直接从办公室带走哦，然后呢就再回不了家了哦，真可怕，就再回不了家哦，大家哦，天天喊大家觉得很好笑哦，因为真的遇到的时候知道哦，好几个当事人呢哦，公务员哦，就是去上班哦，上班。然后呢，上班比方说你八点钟、九点钟到，提着早餐进去，刚刚放下来哦，还没有开始吃哦，调查局了，哎，先生哦，不好意思哦，那个调查局哦，那个我要配合一下哦，然后电脑开始开，电脑开始下载，然后呢，结果这个有一个公务员哦，这也是很可爱，他呢伪造文书了，就是等于说伪造了一些公文，他自己公家的一些文书等等，然后去做了一些，反正做一些外面的事情哦，细节就不透露，那。他呢就把那伪造文书的文件就存在电脑桌面，写个伪造文书。然后调查局一开，哇，这实在是太顺利了，本来预计一个早上的，一秒钟都抓到，什么都有哦，什么都有，然后就扣回去啊，哦啊，没办法啦，啊，然后呢，八点钟不到，对，早餐还没吃，还在桌上，然后反正就问他说，哎，没关系啊，你可以吃早餐啊，哦，你可以吃，我在那边没关系，我搜索，然后我就看着你嘛，啊，你要吃早餐可以啊，我刚两个都可惜啊。哦，那你吃得下去吗？好，哦，然后之后呢，就搜索完之后呢，就带回去你家搜索啦。好，哦，去你家再搜一次。你家搜完之后呢，那个小三那边也搜一下，好，哦，搜一下，好，哦，反正都已经掌握好了，然后就带回调查局。调查局之后呢，就开始询问你。好，哦，那时候律师赶快就跑去，哎呀，怎么样？通常在搜索的时候就会先去，好，哦，然后就陪在旁边的。那在调查局的时候就陪在旁边，然后就被问，然后问到可能从早上一路，就问到下午的可能三四点以后。啊，说啊，何必把我放回去？不行，哦，要到地检署复训，好，哦，复训，一复训呢，然后到后来，哎，到晚上十一二点了，哦，哎，可不可以把我放回去？哦，不行，要开始羁押你，哦，开始羁押你，哎，羁押被压了，死定了，哦，或者是就是没办法，哦，就是这样。这个大家不要觉得很好笑，我已经看过好几期这样的 我都自己都觉得很可怕，因为我一直祈祷说可不可以等一下不要移送，不要移送，结果不行，还是移送。说哎，不要开机啊，不要开机啊，还是开的哦。那也是有一次律师跑差点忘了带，因为开机啊还是要穿个律师袍，律师袍都差点忘记带，还请一个女生，一个女律师哦，因为女生比较好啦，女生可以换班啦，换班。那女生换班的时候，想说律师袍就留给我穿，我穿女生律师袍去应讯，没有律师袍可以穿，因为就是说工会的那个办公室已经关门，就没办法进，所以非常的久，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很好笑，一点都笑不出来啊，真的。好，那这个三七这边另外还有像正当防卫啊，紧急避难哦，说像刚刚讲到这个依法应的行为这个部分啊，其实这个。在我们的公园服务法，这个公园人员保障法这个部分其实是比较重要的条文规定啊，但是在实务上能够做到多少是比较值得怀疑啊。这张防卫应该呢跟其他都很像，看看就可以。所以有时候呢，像大家可以在新闻上看到说呢，有人为了什么，为了救一只什么野生动物的，好像是救一只鸽子还是什么的啊，然后超速之后呢就怎么样，那后来就免罚哦，那其实都是有主确的法事由啦。好，那再来是共同违法行为的处罚是。重要的一个部分哦，就是在我们的行政法第14条哦，14条。那我说故意共同实施违反行政法上义务之行为者哦，就一起行为情节之轻重，分别处罚哦，分别加以处罚的。那另外呢，其实又讲到说，如果因为这个身份或其他特定关系成立的违反行政法上义务的行为，那无此身份或特定关系者呢，能处罚之。那因为身份或其他特定关系呢，致处罚有重轻或免除时呢，即无此身份或特定关系者，仍处以通常之刑罚。哦，就是违反共同违反行为的这个处罚的这个部分。那我们主要先看到这个我们先看到好讲义的第38页，好，38页里面有一个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5年数字的3018号这个判决。虽然说这只是一个北高行的判决而已，不过呢，它也是已经。等于说已经充分的已经展现了目前我们实务上的一个态度。好，这个判决他讲就是说啊，我们可以直接看到黑底字和底线的部分，这个部分很重要。他说呢，本条是规定行为主体外部的共同实施哦，与以这个司法人作为处罚对象的情形是指什么？两个以上不同的司法人共同实施违反行政法上义务的行为，或司法人与该司法人外的第三人共同实施这个违反行政法上义务的行为而言，如果是呢基于受处罚主体司法人之间的内部关系者，就不在本条规定的范围之内。这个呢，这句话可能不晓得大家理解多少，不过我们举个例子给大家看哦，应该就会比较清楚哦。他的意思就是说呢，要处罚的时候是两个对等的主体。两个对等的主体，如果是内部关系呢，不能够作为共同处罚的对象。讲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一个 A 公司，A 公司有一个，比方说这边有一个这个假职员，假职员啊，不是代表人，职员，所代表人的话，当然是当别论，因为代表人的这个故意过失呢，不可能被定为他的故意过失的。我们先讲一个职员假职员，那后来这个假公司呢，跟乙职员，跟这个假职啊 ，A 公司跟假职员呢，做了一个行为，逃漏税，比如说逃漏停所税，逃漏停所税，那这个比方说逃漏停所税这个案件呢，是这样子，就是这个假职员操刀，假职员来操刀。然后呢，由 A 公司呢跟这最常见的做法就是这样哦，跟 B 公司之间呢，比方说买假发票，买假发票，假发票，好，然后呢逃漏营所税，逃漏营所税，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就要处罚了，要处罚了，比方说呢，依照我们所得税法的规定 ，A 公司被处罚了。A 公司被处罚，比方说呢，这个 A 公司被处以连补带罚，所以连补带罚呢，就是补呢就是补税，补税，带罚呢就是除了补税之外，还要罚连补带罚，下个月呢就要缴所得税，是我一年当中呢最不甘愿的一个月份，是如果你没有好好申报的话呢，可能就连补带罚，连补带罚。那好，连补带罚，如果我们主要看法的部分是这个行政法，行政法。好，那这时候呢，比方说，在 连坐的话，要连坐的话，所以我们要适用我们的行政法法第十四条规定，等于说呢，要做一个共同实施违法行为的处罚。那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是要这个对，比方说我们罚了一公司之后，我们可不可以用十四条的规定，也去把甲职员带进来？我们可不可以用十四条的规定呢，把 B 公司呢也带进来？好，我们先讲，基本上呢 ，A 公司跟 B 公司呢是两个什么？两个对等的主体，也是一个外部关系，是一个外部关系，一个外部的买卖关系。所以呢，这时候呢有第十四条的适用，我们就简单的写。但是呢，可不可以用十四条来把甲职员呢也连进来、牵进来？我说不行，为什么呢？因为甲职员跟 A 公司之间呢是一个内部关系，是内部关系。那这个内部关系呢，并不是什么，并不是我们的行政法把第十四条规定所要去处罚的对象，所要处罚的对象，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内部的职员，你不能够用第十四条规定把它牵连进来，是这个判决，是目前我们的实务及学术的见解里面呢主要所强调的，因为我们知道有些法人的部分，几乎你底下一定很多人帮你做事，你不可能说你一个违法行为是总是一个人想出来，然后就直接就挨个的完成，不可能，因为会牵连大票人，大票受雇人。那受雇人说他很可怜，他可能不知道，或者是可能这个恶性真的没那么重，那你要把他拉进来处罚，甚至是有点不可情理啦，那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在实务上面适用的时候就有这样的限缩，请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好，这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高等行政法院的一个判决，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在我们讲义的第三十九页，这个可能跟我们的第十四条的规定有点关系的，是在我们的最高行政法院一个1995年1月的庭长法官联席会议的一个决议，这个决议呢，它讲的是什么？其实跟我们在今天下午的时候看到一个建筑法的规定有点像，就是说你违反建筑法上一定的行为呢，那我们会裁处这个所有人啊，使用人啊，什么什么人啊，多少钱，这个通常都会有，像有些建筑法上面都有这样的规定，那有这样的规定呢，是不是说你就可以，行政机关就可以去处罚使用人，就处罚所有人？比方说呢，我今天讲简单一点，比方说呢，某甲呢，他是房屋所有权人，他把房屋呢租给某乙，把厂房租给某乙，结果某乙呢在里面，就是比方说他违反建筑法的规定去使用这个建筑物，那这时候我们的法条规定是说，你可以处罚所有人，也可以处罚使用人。那这时候我可不可以两个都一起处罚？行政机关或者是反正我随便处罚哪个都可以，行不行？过去都是这样，会乱处罚一通。反正我行政机关嘛，我收多一点钱是对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呢，通通都处罚。但是呢，依照我们的最高行政法院1995年1月的这个决议呢，它是说啊，你不可以这样子你如果处罚一个人就够了，就不能处罚另外一个。比方说，我今天某甲呢把厂房租给某乙，是某乙有这个违法的行为，那你就要处罚某乙就可以了，就不需要再处罚到某甲。这是一个比例原则的考量，虽然说法条规定并没有很明确的禁止行政机关呢，说你只能处罚谁，但是呢，基于比例原则的一个思考，所以你不可以就是随随便便去两个都处罚，或者是这个只处罚所有权人等等，我们要去看个案，这是这个决议里面所讲，说你只要如果你处罚使用人呢，就已经足以达到你的行政目的，就不能够再去处罚别人，这是比例原则的考量。这个有点像我们刚刚讲到第十四条，它把内部职员这个部分拉出来，其实也是比例原则的考量，这实务上的见解我认为是可以去支持的，是十条的部分。那并同处罚是在我们的讲义39页到40页，这个部分比较简单，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它怎么规定，他说呢，司法人之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权之人呢，因执行职务或为司法人之利益为这个为行为啊，致使司法人违反行政法上的义务呢，应受处罚者，该行为人无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时呢，除了法律或自治条例另有规定外，应并受统一罚款规定之处罚。他讲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因为你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这个等于说司法人的这个部分他受到处罚，那你要并受统一罚款规定的处罚。那如果只看第一项会非常恐怖，因为法人一被罚呢，可能他数额都非常的大。那你这时候呢，如果你也把这个他的这个司法人的代表人等等也 把它纳进来的话，可能对他来讲呢会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好，很大的负担，不过你下面做调整的。好，那第二个他就说啊，司法人的职员、受雇人或从业人员因为执行其职务或为司法人之利益之行为啊，那致使司法人违反行政法上义务应受处罚者，司法人之董事或其他代表权之人，如果对于该行政法上义务的违反，因为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尽，防止义务者，好，那除了这个法律或这条例有规定者外，应并受统一法规定处罚。好，所以呢，这部分他也跟受雇人等等，他也不会罚到受雇人。如果你因为你的受雇人的这个行为呢，好，导致司法人受处罚，那你的代表人如果你疏于管理，好，疏于监督，那这时候呢，你也并受统一法规定的处罚。所以第十五条的规定，不管是第一项或第二项，都是针对什么？都是针对代表人，哦，都针对代表人。那这个职员其实散掉，所以其实呢，这个职员的部分，他会抓行政法的几率几乎很少。像我们刚刚看到第十四条，他可以散掉了这个假职员，那第十五条呢，他也可以散掉。也可以散掉，所以基本上呢，其实这是有经过一些立法上的衡平啊。那这个立法上衡平，其实在我们的第三项也有看到，说一前两项并受统一法方规定的罚款，这个处罚这罚款呢，不得逾新台币一百万元，不得逾新台币一百万元，就说它有一个限制。不过呢，他说如果你所得利益好逾新台币一百万元者，得由其所得利益之范围内裁处置，裁处置，这是大概来讲第十五条的一个这个规定。好，那这个讲起来其实还蛮简单的，那就是说你只要考试的时候你要注意到说呢，代表人的部分有可能会因为第十五条的规定呢并受统一法规定的处罚。那其实这也是彰显了我们的这个转嫁法呢已经慢慢的走入历史，那这个处罚法人呢成为是一个这个之后立法的一个算是一个原则，那该这个代表人该负的责任呢就用第十五条的规定把它牵进。那这是这个第四十页这个部分。那第四十页以下呢，有关于计税跟未税。计税跟未税，其实在我们的刑法上面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不过在行政法上呢，好像它的重要性、它的这个细致程度呢，就远远不及啊，远远不及。那这边所谓的计税与未税，那大家可以看啊，其实我们这个基本上我们是不太处罚所谓的未税犯。这个行政法上不处罚未税犯，那虽然说是这样子讲，但是我们会把一些本来呢不是未税的东西呢，把它弄成是计税，好，把它弄成是计税。像底下有两个学说，一个是重要阶段行为理论，哦，是很早前的一个判例就已经讲到这个东西了，就是只要已经达到重要的阶段，比方说你带了一些东西出去，那如果呢已经着手实施携带出境的这样已经达到重要阶段的行为，就应该要。就已经可以发动行政处罚，发动行政处罚。还有一个整体不法行为理论，这两个理论其实看起来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案认定上呢，对这个行为人会比较不利，会比较不利。那其实本质上应该是未遂，但是后来就可能变成是计税。好，这是计税跟未遂，大家看看就可以了。那考试的时候大概还比较难会考到这个部分，因为这个在行政法里面的这个部分的重要性比较没有那么的高。那再来是有关于一行为不二法和处罚的竞合，一行为不二法和处罚的竞合的部分，是一个在行政法上面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章节，就是说他在认定的时候会怎么样去做，他其实是有时候考试上来讲是还蛮喜欢去碰触这个问题的，但是我后来发现了，其实考试在碰触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蛮保守的，因为有些地方这个一行为不二法的部分其实是有一些。这个有一些争议在哦，还有一些可能还在未定之天的这个部分。好，我们就稍微把这个一行为不二法这个事情呢，帮大家呢先做个整理哦。这其实是一个蛮难的部分，不是很容易的部分哦。但是它所牵涉到的问题呢，可能会有一些人质之见哦，人质之见。我们。先讲一行为不二法这个原则啦，好，这个原则。我们知道，在做处罚的时候，我们尽量会避免一个行为呢被重复评价，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原则叫做一行为不二法。好，不二法原则。那一行为不二法呢，我们可以把它拆成两段，前面这一段呢是一行为，是一行为，后面这段是不二法。那一行为不二法这个部分，其实一开始我们比较着重的地方在于不二法，不二法，因为一行为的这个是不是一行为这个概念呢，是一开始是比较没有那么多人去关注的，什么叫做一个行为。 但我不知道在刑法上面是不是一个行为哦，所以就已经可以吵半天了。好，不过呢，在我们的行政法上面是晚近才在吵。好，那我们先讲不热法。好，不热法其实有一个大法官解释呢，已经在处理这个问题了，叫做释字第503号解释。好，503号解释，503号解释它处理什么问题呢？哦，它处理的问题就是说呢，一个漏税行为，哦，好，你先写在这里好，一个漏税行为。他同时违反了两个法律，哦，两种法律，一个是行为法，这个行为法大家不要跟我下午所讲这个行为责任混在一起，哦，这不是，就是因为你一定的行为被处罚的，哦，这个跟我们讲到行为责任这个基于行政，哦，这一块是可以切开来看，哦，不要误解，哦，一个是漏税法，哦，漏税法，那这两个是什么东西啊？一个行为法，一个漏税法。大家，我记得这边应该我已经帮大家整理好，大家其实之后自己去看，在我们讲义49页哦，这里就已经有帮大家做整理，做整理的哦。这个行为法和漏税法，简而言之呢，我们一个逃漏税的行为哦，当我做，比方说我今天5月份要报税，我要报税了，我明明比方说我做一个律师啊，我明明呢这个跟我们当事人约定了一个后酬，我约定了后酬，比方说这个案件。完成之后，我要3%的后酬。那3%后酬就是我的收入啦，我的收入，比方说3%后酬可能是200万哈，我就放在口袋里面，我没有去申报，我没有去申报，这个就是一种逃漏税的行为，哦，逃漏税的行为。那这逃漏税行为又会有两种结果，对不对？一种呢是这个真正对真正可以逃得掉，然后被逃掉之后才被抓到。另外一种是什么？还没有逃掉就被抓到了，就技术太差，哦，技术太差。那行为法处罚是什么？就是说呢，你有一个漏税的行为，逃漏税的行为，但是你还没有产生逃漏税的结果。换句话说呢，在这个行政机关这一边，他很聪明，他立刻就抓到你逃漏税。那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行为法要处罚。漏税法是什么？是法说呢，当你逃漏税的行为，而且呢，你真的骗过行政机关，真的逃漏，真的漏了税，可能过了一两年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被发现。说啊，那时候我可能磕错，哦，磕错了，那那时候被骗了，这两个哪个会比较严重？一定是漏税法比较严重，因为漏税法你已经骗过行政机关，简单就是你已经骗到他，欺骗他的感情嘛，啊，就他就比较受伤一点。他行为法是很快就被识破，哦，所以他没有什么受伤。所以在两个比较的时候，那行为这个漏税法会比较重，那行为法呢，相对来讲会比较轻一点，哦，轻一点。所以同时呢，有行为法，同时有这个两个，等于说同时该当于两个的时候，那这时候要怎么处罚呢？哦，是两个都可以处罚，还是说只能选取一个处罚？那在503号解释里面，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呢，如果一个行为啊，他同时构成了行为法，又同时构成了漏税法，他提出了一个标准，他说除了什么两者处罚的目的、性质跟种类哦不同之外，哦这个必须要合并处罚之外，不能构成。重复处罚，不能够重复处罚，所以他提出了一个观念，叫做处罚的那个目的、处罚的性质以及处罚的种类。在这个案例里面呢，处罚的目的都一样，就是要防止这些这个逃漏税的行为。它种类和性质的部分可能都一样，都是一个罚款，哦，都是罚款。所以这时候呢，只能择一，哦，只能择一处罚。好，这是我们在A行为不热法，不热法这个部分呢，我们503号解释所做的努力。好，他说呢，当一个行为呢，哦，没有说是一个行为，就先确定好这个前提是一个行为，那它同时构成了两种可能的处罚。那你要去看这两种可能的处罚呢，会不会有这个性质、种类、目的的一个差异性？你要用这个来做判断，好，哦，才能够进一步去判断说呢，到底这个可不可以重复做科处哦？这是他等于说守住了不热法这个底线哦，不热法的底线哦，这是一个这个503号解释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好，那再来呢，我们到了这个一行为这个部分就开始有一些动摇了哦。怎么说呢？ 我们知道一行为不二法嘛，对不对？既然不二法这个部分，我想这个比较已经被锁死了，我们稍微已经讲得很清楚，锁死它了。那行政机关可以动另外一边的东西，一行为的部分，好，一行为的部分，一行为的到底指的是什么？好，到底指的是什么？问题就很大，好，非常的大。我们先不讲六零四号解释所牵涉到的问题，什么叫做行政法上面的一行为？好，一行为，那很多种说法，那当然我们可以直接先看到讲义的第42页，好，42页。讲义第42页呢，其实它的一个什么，像比方说自然的一行为啊，法律上的一行为啊，或法律上的数行为这个认定，它可以看它脱胎于刑法上的认定，哦，脱胎于刑法上的认定。那这个刑法上的认定呢，到底是好或不好？那时候就有两种说法，好，两种说法，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讲义的43页和讲义的44页。有一种说法呢，是完全按照刑法的标准，哦，按照刑法的标准，哦，为什么会按照刑法标准？这个说法它其实就是直接，去沿用到有关于什么？有关于这个，德国的学说啦，哦，德国的学说，因为在德国的学理上面，我们跟大家讲过，它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行政法，它其实是刑法的一支啊，哦，刑法的一支，所以行政法上面它的一个行为数认定，它跟刑法会跟得很紧，会跟得很紧。这样几乎都是用这个刑法的学说来加以认定，好，来加以认定的。那但是呢，哦，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在我们讲的44页，括号阿拉伯数字2的部分，行政法跟这个刑法行为数呢，有些人认为它可以怎么可以区别做认定，哦，可以去做区别的认定。那这个区别认定说，还有所谓的刑法规定说呢，其实两者之间呢，他们大概绝大部分的情形，大概都是这个结论都是一样，在90%以上的情形。结论都会一样，但在某些比较少数的情形呢，两者之间会有一些差异存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例子，就可以知道两者之间的差异在哪里。我们看到讲义的45页有一个 A 的案例一，好，案例一，案例他讲什么？他说一个某甲呢，他没有携带强制汽车的保险证，遭到拦截，并且登记3次。那经查呢，其他真的是没有投保，所以就处了3次的罚款。他的行为数到底要怎么认定？到底要怎么认定？哦，这个问题其实很有趣，哦，很有趣。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的一个某甲把车子开出去，经过了3个红绿灯。哦，我们讲一个比较夸张的案例，好，他可能没有投保这个强制的责任险，然后呢，把车子开出去了，一个红绿灯被一个警察拦下，说：“哎，保险上有罪，看一下。哦”没有，哦，没有，登记起来，开罚单。哦，结果呢，他上了车，哦，继续开，或者是一个没有下车，哦，就直接停了，继续开。开到第二个路口，又被撞到一次。又被抓到一次，那结果到第3个路口又被抓到一次，一共被开了3张罚单。那这时候到底它是一个所谓的一行为还是数行为？哦，是一行为还是数行为？那在我们的认定上可能就有一些困难。如果是完全依照刑法的一个观点的这个学者，他可能会觉得说，哎，是一个行为啊，对不对？一个开车出去的行为，对，开出去，对，说我把车给开出去嘛，对不对？哦，一个开车的行为。但就区别说的一个观点来看的话，他会觉得呢？这是什么3个行为？为什么？因为在你，因为我们行政法都有行政目的，那这行政目的的考量来讲的话，就是说呢，我今天呢去，因为你没有投保或没有带保险证，我处罚你的这个规定，就是就希望你不要没有保险就把车子开出去，这是行政目的。那当你被第一次抓到的时候，你就应该停止你的行为了，停止你的行为，不能够再开了，就很像。很多人会常会问一个问题啊，哎，你酒驾被拦下来，对不对？啊，被拦下来之后，假设你没有超过那个法定的一个这个标准值，哦，会应该有，比方说，因为没有超过0.55了，哦，但是就在0.25这样子，哦，你说没有到那个公共危险罪的起诉的阶段，好，那警察说，好吧，你可以回去。结果你又把车开回去，路上遇到警察，啊，遇到警察，比方说你今天喝完一个喜酒，你喝得醉醺醺的，你开车回家，然后呢，现在一个路口被拦下来。拦下来第一次，给你开了一张罚单，这个酒测值，这个超过可能是0.25。那后来呢，就跟你拿完罚单之后，看看哦，茫茫的，再继续开车，再继续开回家，又可以遇到一次警察。那你会说，我被开一次，我有免死金牌，哦，不能再开我，可不可以？好，这个时候就牵涉到说呢，哦，这个行政目的的考量，哦，行政目的的考量。如果我们考量行政目的的话，这时候这个行为数呢，可能就变成第一个，哦，这个关于保险证的部分就变成3个行为。那有关于这个，另外这个部分，我们说酒驾的部分就变成2个行为，哦， 好，变成两个行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行为因为已经为什么？已经因为这个第一次的被处罚已经断掉了，已经断掉了。好，那或者说你就不应该，等于说你在重新做这个行为的时候，又违反了自己的目的。好，那我们又算第二次的行为。好，第二次的行为。那这样的案例呢？好，所以我们在判断的时候，哦，就会影响到一行为的认定。好，一行为的认定。所以一行为的部分呢，其实就有两种学说。好，一种是从刑法来看。好，刑法观点。一种呢是行政目的的观点，行政目的观点。那我发现呢，其实国家考试它对这个部分的考法，它有考过，就是我们今天下午带大家看过，有一个在应该是在我们第四回讲的第十六节的问题，就是药房的案子。这个药房呢，它没有许可，哦，它没有许可，它开，它违反药师法规定它开。那这个时候，比方说。他这个开，比方说从礼拜一开到礼拜天，哦，都没有休息，哦，都没有休息。好，哦，那这样情况底下，那到底这算是什么？哦，这算是一个行为还是七个行为？哦，一个行为还是七个行为？好，哦，比方说呢，今天呢，我们先不要讲财阀，好，哦，我们就讲如果他单纯是这个铁门拉起来，哦，关闭，比方说早上七点钟开，开到晚上十点，哦，很勤劳，哦，开到晚上十点，然后呢隔天再开，再关起来。这样算是一个行为，违反了一个行为还是数个行为？那我们可不可以每天都改开张罚单？可不可以每天都开张？这时候就会涉及到什么？就涉及到我们刚刚的问题。哦，那如果说照行政目的的观点，是你根本每开一次，恐怕都是一个行为的问题，哦，都是一个行为的问题，哦，这是一个。那再来就是说呢，好，我们说这个药房哪一点？24小时营业，哦，从第礼拜一的早上7点就没有再关过。哦，那这样算是一个行为还是数个行为？那这时候如果说呢，我们又有财阀去介入的话，哦，所以这时候有两个参数，一个是他本身的行为有没有中断，以及呢我们有没有去财阀。如果我们今天去财阀的，比方说我们礼拜一开一张罚单，礼拜二算不算就你说他24小时营业嘛，对不对？可是我在礼拜一的早上，比方说10点开一张罚单，我礼拜二早上10点再开一张罚单可以了，哦，可不可以？哦，这个地方就是一行为数行为他认定的时候，这两说呢可能会有。这个等于说会有差异的地方，但是我想应该不常见，应该不常见。好，那这两说的差异到底哪一说是正确的呢？哦，来说正确的，其实这两说的学者都各有主张，哦，还看不出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共识。好，哦，像有一派的学者呢，他就是非常的持守刑法观点，好，哦，刑法观点，他认为不应该考量任何的行政目的。但是呢，有另外一派的学者，尤其是在4至604号解释。出来之后，他甚至就是开始主张所谓的行政目的的观点，哦，行政目的的观点。那考试的时候怎么办？那当然呢，如果我们先看604号解释啊，我们是说，基本上我们是两说并陈，可以从两个观点去写。那最后你选取的那个方式，当然，我想呢，以药房案子来看，罚七次跟罚一次哪个对人比较有利？当然是罚一次对人比较有利嘛。所以你可以从对人有利的观点去解释说，我最后为什么采取这样的观点？哦，为什么我们会？只罚一次，那是因为我们认为呢，从对人民权利保障的观点来看，哦，那我们该用行政法的方式只能用一次。那其他的部分呢，我们假设，比方说，有些人可能认为说，欸，那这样药房不是很爽啊，对不对？那这个只要这个罚一次钱之后就没事，真的没事吗？也不一定啊，因为我们可能会对他处代金啊，对不对？我们还有行政执行的手段，可以断水断电啊，可以对他做一些封闭监护的行为啊，哦，我们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恢复这个行政秩序。我们不一定要用处罚的方式，哦，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一个观点，但最后的选择在这个当然不一定，哦，不一定谁是谁非，哦，谁是谁非，这是首先我们要先看到从刑法观点或行政目的的观点来看，哦，这个恐怕是第一个第一关我们要过。再来呢，哦，我们604号解释呢，针对一行为的问题呢，又有做了一些它的一个不同的观点，什么样的观点呢？我们604号解释啊，认为一行为是这样子。一行为呢，它可以怎么？一法者无戒，一法者可基于行政目的。为这个行为数的切割。这个部分呢，是我们的604号解释，哦，是这个604号解释里面所讲的。好，604，好， 律理事。他说那什么意思呢？行为说的切割，他主要讲的是违规停车的案件，违规停车，有些人呢把车子就停在这个马路上，违规停车，一停呢就停了，比方说三个月，停三个月，反正呢罚一次才几百块，那我就停在那边，反正我如果当然这钱一次不拖掉，拖掉了就另当别论，反正不拖掉嘛，我就把车子放在那边。我放在那边，那一放放三个月，反正缴600块可以停三个月，也很好嘛，也很好嘛。哦，像这个，也像一个车位，哦，有时候像如果101大楼以下，你要一个月这样租，也是很恐怖啊。哦，停在路边这样多好。那当然，这前提是说你车都没移动，都没移动。好，那604号解释是说呢，它牵涉到什么问题？牵涉到说我们的道交条例的一个授权规定。那行政机关基于这样的一个授权，做了一个法规命令。什么命令？他说啊，一个违规停车行为，哦，其实你2个小时就可以算一次的行为，可以算一次的行为，为了遏制违规停车的歪风，所以呢，你每停2个小时就是一个断点，2个小时之后呢，我可以再另外开张罚单。换句话说，你停了20个小时呢，我可以罚你10次，我可以罚你10次。那604号解释说呢，这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他说呢，行立法者呢可以基于行政目的呢，为行为数的切割，好，为行为数的切割。所以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一行为这个部分，其实大概来讲呢，我们的这个观点就是说呢，这还会看，会看两个观点不一样，那是要看，比方说我们的财阀是不是介入，是不是介入，那这个是一种情形。那我们今天讲604号解释呢，是立法者呢他自己用法律的方式，直接切割行为数，这个部分呢是被604号解释呢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好，没有，那你这个部分的切割要符合比例原则，像他2个小时切一次呢，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如果呢，今天他变成1个小时切一次，或半个小时切一次，甚至10分钟切一次，可能呢就会有比例原则的问题，切太细了，哦，切得太细了。那回到我们刚刚这边所讲的，就是说，那立法者的部分没有问题，但是呢，行政机关如果他自己用自己的行为的这个处罚的方式，哦，比方说从他裁罚。用他财阀这个部分呢去做切割，这样可不可以？这样子可不可以？我们说呢，从行政目的的观点来看，似乎来讲，好像也有人这么说，但是呢，这样的说法呢，其实并没有被这个大法官所肯认，并没有注意到这个部分的问题。那有些学者认为说，这个部分是绝对不可以，这已经是规避了这个一行为不二法的原则，等于说呢，用行政机关用这个财阀的这个次数呢来。做出这个行为数，像同样一个行为好了，同样其实跟违规停车很像，同样一个行为就是我们可以对照这个药房的案件，我们从礼拜一这样一路24小时开到礼拜天，这也是一个行为啊，哦，这怎么看都是一个行为，对不对？那我们可不可以说我一天给你罚个3至4次，然后甚至一天罚一次这样子嘛，所以罚7天？那我们刚刚讲的一个观点是说，如果我们把行政目的的观点推广出去，不是没有可能，不是没有可能，但是。是不是可以这样？是不是可以这么做？好，那会有一些疑义，那这里呢，我们说在这个考试的时候呢，我们在讲说这个部分也是我们要采取一个稍微比较保守一点的见解，那有些学者甚至认为说这个部分是绝对不行的，等于说让行政机关呢有一个尚方宝剑，就是说，反正我想罚你几次，罚你几次，对不对？反正一开，我只要不符合不要违反比例原则，那我就一天罚你2次也是可以。那这样会不会已经完全架空了一行为不二法？这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两说的观点，当然呢，这个哪一说是比较重？这个比较等于说比考试时候比较保险。我还认为呢，前面这个观点，这个刑法的观点可能会比较保险，你后面这个观点，行政立法虽然说有它的道理存在，但是呢，这个我是不是可以在一些比较极端的个案里面用，会有些疑。像我们在这个第一个案例里面，是有关于保险证的案例，那还好一点，那是自己的行为，因为你谁让你要再开车一次，但如果说呢是行政机关主动的去裁罚你这样子，比方说你就在那边开着，你也没招谁惹谁，我就一直可以开罚单，那这个地方呢可能就没有办法去使用，这个第二种观点，这个我想用例子来讲呢，大家应该就比较容易明白，像。这个开车的案件呢，其实就是可归责于它的这个可能性是比较高嘛，如果讲白话一点的话，对不对？那你就跟你讲不能开，你还把它开回家，或者你不能开，你还往前那边多开两个路口，对，那这个部分呢，就是你自己的行为导致的，你可以控制你要不要继续开下去， 好，那那个药房的部分呢，其实就是我们行政机关自己来这样做，自己来这样做的。但是有些学者会再反过来讲一句话，就是说呢，哎，我给你开，但你就要关起来了，你还继续开下去，那表示你自己该死嘛。好，那我再开你，你能够说什么？哦，所以为什么在一行为处行为的认定哦这个议题上面，为什么学者的一个见解一直没办法完全统一？哦，就是卡在这个部分，行政目的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把行政目的这个东西呢交给行政机关？哦，交给行政机关来做。那我们先讲，那我们再讲结论好了。结论上来讲呢，我们只知道604号解释呢说立法者可以怎么做，哦，立法者可以怎么做，但是呢，我们作为一个这个行政机关，哦，作为行政机关，基本上是。应该不要怎么做，或者代表怎么做？我们讲结论的话，如果讲现在目前这个在很多这个纷扰的一个声音当中，我们要找出一个结论的话，大概是这个样子。换句话说，我们还是以刑法观点作为基础，那配合什么呢？配合我们立法者可能会做一些特别的立法，好来这个做认定。虽然说我们知道呢有一个行政目的的观点，好来做后面在后面做一个补充，哦，但是呢这个基本上我们先不去碰触它。这是关于一行为的部分，其实它是一个已经在场哦，那这个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看到一个定论哦。那有一个老师呢，他写洋洋洒洒写一大篇文章，就在写这个一行为的认定。结果呢，他就是把很多的这个判决呢收集起来之后呢，然后最后就一个结论说啊，哦，这个一行为诉行为认定啊，这个实务上的人呢，这个莫衷一是哦，众说纷纭啊，哦，那有待之后各先进的努力这样子。他就被骗哦，诈骗集团被骗。那但是也不能怪他了哦，因为真的就是现在目前来讲，你要因为尤其行政目的考量加进来之后，那的确会让整个问题复杂很多哦，复杂很多啊。不过我本来想，我其实本来在这个在上这节课的时候，其实我都一直想说，可不可以我们把那个行政目的就这一块呢，我们就不要讲哦。不过不讲的话，其实会有一些这个没错，还是会有一些空缺啦。还是要知道正反两边的怎么去想这个问题，才能够。比较有自己的想法，好，比较有自己的想法，哦，所以我才不厌其烦，就是这个部分花点时间跟大家说明，好，好，那大概来讲，就是说我们，哦，大概从这个讲义的应该42页开始，哦，这个部分其实细节性的东西呢，大家自己去看应该就可以，哦，就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哦，去讲。那另外像这个47页有一个案例四，哦，案例四也是很有趣啊，哦，这个，有一个人啊，他一路超速，好，一路超速，然后呢，比方说，现在大家知道汽车有定速器，定速器嘛，就是定速，比方说150公里，定速这样子一路往前冲，然后呢，从台北冲到高雄，速度呢从来没有改变，非常厉害，就是假设这样的状况啊，就一路呢被开了三张罚单，那这个时候呢，到底他可不可以被罚三次？被罚三次，那这部分因为我们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啊。说这个6公里或相隔一个路口可以连续举发，哦，可以连续举发，所以呢，有点像是我们的违规停车604号解释这个案例，哦，因为法律明文规定的关系，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是被允许的，哦，是被允许的，好，哦，那这个违规，哦，这违规超速照相，有位同学呢，他就是很喜欢恶作剧，他就在一个路口很想用那个晚上的时间，没有就喜欢用那个闪光灯闪一闪啊，哦，他闪了之后，很多车就会突然紧急刹车或紧急这个减速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哪一天他应该会被毒打一顿，哦，对不对？这实在太玩笑开得太大了，很可怕了。那这部分我们讲说，这也是可以说明行为不行，一行为、数行为这个处罚的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案例，就是这个等于说这个连续超速，连续超速的部分。好，那剩下的呢，比方说在实务上面比较麻烦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讲义的46页啊，哦，案例二 B 这个案例二的部分。案例二的部分呢，其实在我们实务上，哦，真的是也是一个头痛的问题。某乙呢，他张贴小广告，哦，那某丙呢，这个连接弃置废土，哦，就是连续，哦，比方说小广告一贴贴200张，废土呢一撒，哦，一撒就撒了2公里。那这时候呢，到底他你要罚几次啊？就是我们今天如果就算我们撇开这个行政目的的观点，其实这部分已经不涉及到刚刚我们讲到行政目的或者是刑法观点这样一个部分，比较没有涉及的。就是你用就算你用刑法的观点来看，到底它算不算是一个连续行为，算不算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行为这样子，其实可能都有疑义了。在刑法上本身都已经快把它拿掉，那这个部分，这个到底算不算是这个一个连续行为，只罚一次哦？那在刑法都已经扬弃这样的一个这个处罚方式之后，我们可不可以接受这样的东西啊？那在我们的实务上呢，其实是非常混乱的，哦，非常混乱的。 那基本上我如果看到那个这个处分书的话，大概都是这公务员本身还是有一把尺嘛，好、哦，还是有一把尺。像这种连续贴200张哦，他不会罚200次，基本上不会罚200次哦，他还是会做一个折中哦，做一个折中。问题是这个折中的结果不是一次就是200次哈、啊，对不对？那你要怎么做哦？那我看实务上就是就不见得都有一个标准，不过呢，大概最后那个金额哦都不会觉得太惊讶。哦，就是不会把它一个很夸张的金额，但是这部分的一个理论怎么去建构？哦，你要是如果是真的仿效刑法的观点，它真的是一个时空的一个接续上一个接续的行为，一个在时空紧密接续的这样一个观点来看的话，那这样如果是一个行为就只能罚一次，应该就只能罚一次。哦，那但是在我们的这个认这个实务的认定上来讲，其实是有一点还是莫衷一是，哦，莫衷一是。不过我们还要回到一开始所讲的，在绝大部分的情况底下，哦，绝大部分的情况其实。我不管我们黑板上所讲的仿效刑法观点，或者是从行政目的来看，啊，或者是呢，这个像我们的这个小广告这样的一个独立出来的一个案例，它真正发生歧义的一个可能性呢都不高了，哦，老实讲都不高了，老实说了，哦，但也不乏有很多有歧义的案例没有错，但是真正来讲，其实绝大部分的案例你要判断都很容易判断，哦，都很容易判断。那这部分我们可以先看到我们的讲义，哦，这个后面的这个题目。好，看到讲义的第四页的第17题，第17题，他说有一个某药房哦，就是我们下午看过的题目。某药房呢，因为依照药事法第27条第一项的规定呢，申请核准登记，并领得许可执照，就开始呢贩卖药品啊。那经过主管机关的查获哦，所以就依照同法第92条的第一项规定，处以30000元的罚款。OK， 处了一次罚款呢，并且要求其在未领得许可执照前呢停止营业。唯该药房仍然置之不理，继续营业。那请问第一个问题，主管机关是不是可以再科处一次罚款？啊，他可以，他继续开。他这边当然他没有讲说这是不是一个 7-Eleven 式的，哦，他就说反正就是有开嘛。他有开的话呢，你处罚了一次，可不可以处罚第二次？可不可以处罚第二次？那一个延续这样开的一个行为呢，是一个行为还是诉行为？好，那当然如果说我们今天呢采取一个行政目的的观点，可能呢会觉得说开是不是一个行为？开是不是一个行为？但如果说呢，它是一个时空紧密接续等等的这样的一个认定的话，那可能是一个行为，它可能是一个行为。那如果是一个行为的话，你就不能够再处罚。所以这部分就是牵涉到什么绿色这个部分的一个争议。你要从刑法观点来看，还是用行政目的来看？最后我这边呢，我比较倾向采取的一个这个结论哦。那以前我想初级老师当年应该也是这样的结论，认为说应该是不能够再处罚。哦，从这个时空的紧密关联性来看的话，其实你就应该把它看成是一个行为，不应该再加以处罚。哦，这是第一个。那再来是另外得采取哪些行政行为呢？达到使该药房停业的目的。哦，该药房停业的目的，哪些行政行为可以使这该药房停业？就是牵涉到我们的行政执行法的问题。哦，行政执行法里面呢，我们要让一个药房呢，哦，停业，有没有什么手段？好，这个标准的一个思考模式呢，其实很简单。哦，这是一个典型的行为不行为义务的违反，哦，行为不行为义务。那违反行为不行为义务的时候，我跟你讲有两种执行的方法，一个是直接强制，一个是间接强制。那通常呢，我们会先思考什么？间接强制。好，间接强制。再去思考直接强制。这些很典型的行政法结合这个行政执行的一个案例。好，那间接强制的部分呢，哦，其实可以分成两块，一个是代金，一个是代理性。那直接强制呢，当然是依照我们的第28条的第2项，有各种不同的，哦，这个手段，哦，这个就不一一详列了。好，那间接强制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两个选项，但其实这两个选项不是每次都可以选啊，因为像代金，我们知道代金只能针对什么？只能针对不可替代的行为义务，啊，不可替代，以及什么不行为义务，不行为义务。那代予行的部分呢，则是针对什么可替代的行为义务？那今天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执行的一个标的，它这个行为是什么样的行为义务？它其实是一个不行为义务，因为我们要求药房要停业，哦，停业不能够再营业，这是一个什么不行为，对不对？不行为义务。所以呢，我们选择，我们可不可以选择代理行？ 没办法选代理型，我们只能选代金。所以我们可以去做的手段，第一个就是代金，好代金。那再来，如果他又不去实行的话，那我们才会考虑到就28条，比方说会不会去封闭建物，好，或者是说会不会去断水断电，好，断水断电，这些我们才会去讲，等等，这些才去讲。那主要的考试，它的重心还是会放在这个经验强制的手段上，好，你要去选对。那选对之后呢，他后来又问说，哎，这些手段有没有一定的一个顺序？那这个问题问什么？问说我们今天呢也看到过，就是我们的行政执行法第32条规定，先什么？你什么时候才能够做直接强制？必须要第一个是可能就是要先经过经验强制而无法这个，比如说没有办法履行的时候，没有办法达到一个与义务履行同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或者是说呢有情况急迫的情形。所以呢，这部分在适用上面呢，我们会有一个原则，我们跟大家讲过，间接强制先行或优先。间接强制先行原则。那这个部分呢，当然是因为比例原则。比例原则。好，这是我们在讲到它有一定顺序的时候，大概会强调这一点，好，会强调这一点，所以呢，这里来讲到说，哎，那这个是不是可以处以罚款啊？然后的行政执行等等。那所以呢，首先你对于这个行政法这个罚款的部分，以及呢，对于什么？对于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行政执行这两个观念，第一个你要很清楚，你要一个阶段的人要够清楚，才会搞混，那再来就是说呢，你要对于行政法上行为数的认定，一定的了解，有一定的了解。好，大家在念书的时候，我想可能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东西呢都有一个答案，都有一个答案。但是呢，虽然说没有一个正确答案，但是会有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你简单来讲，就是说你去考试的时候，你可以写出来的结论，写出来的结论，这是比较重要的，而不是说你记一个答案之后你去套那个公式，那一点用都没有，一点用都没有。因为在我们的行为数认定这一点上，你去看哪一个说有一个正确答案的，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至少都还没有看到所谓的正确答案。这是一个这个17题这个案例。那这个案例算是一个很典型的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这样的情形。那回到我们再稍微耽误个几分钟，我们回到讲义的第51页，这里。当我们了解了这个一行为不二法原则之后呢，进一步我们要讲到的就是什么？就是有关于各种行为的竞合的问题，或者各种处罚的竞合的问题。当一个行为呢，可能同时触犯了很多个不同的法律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处理？这是竞合的一部分。那我想在刑法这个阶段，大家应该都学过很多，都学过很多。那我们就讲几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像比方说呢，51页这边我们看到是一个单一行为的处罚，包含行政法跟行政法之间的一个处罚。那52页这边呢，也包含行政法呢跟刑法之间，行政法跟这个刑法之间。那这些我们说这些东西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具体的一个案例的一个适用上，一个案例适用上，其实老实说，都不是太大的问题，问题都不大。真正的一个问题还是出现在我们前阶段的一行为和数行为的一个认定上，后面这个部分都还好。那主要是在行政法跟刑法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可以直接看到一个新修法，是把它做了一个新旧的对照。我们看到讲义的53页这边有一个行政法法第26条，它比较可以。一行为的同时触犯刑事法律及违反行政法上义务之规定者，依刑事法律处罚。但其行为呢，应处以其他种类行政法或得没入之物，而未经法院宣告没收者，亦得裁处之。这是第一项规定，这部分我们已经看过了。那第二项的部分呢，是有新修的，它加入了一个小东西好，前项行为呢，如果经过不起诉处分、缓起诉处分确定，或为无罪、免诉、不受理、不负审理、不负保护这个处分，那免刑、缓刑之裁判确定者，得依违反行政法上义务规定来加以裁处。那其中呢，缓起诉是最受注目的一个这个征修啦。好，我们讲一个简单的东西就好。我们这边说呢，行政法跟刑法两个同时都构成的时候，那 除非呢哦是属这个其他种类行政法或这个没入的部分，不然的话呢，其实都要以什么刑法为重哦，都要以刑法为重。好，那刑法的部分呢，我们说刑事处罚上以判刑确定当然是有刑事责任，那缓起诉算不算是判刑确定？那我们说呢，其他的像什么不起诉啊，哦免这个无罪啊，免诉不受理等等，大概都问题都不大。那缓起诉算不算是一种处罚啦？哦，算不算一种处罚？会不会构成一行为二法的问题？那就我们的一个观点看的话，其实缓起诉本身就是一种处罚，哦，本身就是一种处罚。那我们知道缓起诉是什么？缓起诉它其实本身它的一个它就是什么？它就是一种认定哦，你应该是有罪的，哦，你应该是有罪的。那目前来讲，你对于缓起诉你能不能够救济？我说被缓起诉的人啊，能不能够救济？恐怕是没有办法，对不对？哦，没有办法。那但是呢，比方说我是一个被告，哦，像我就遇过我这样的客户，他就说呢，我不要缓起诉，我宁愿他给我起诉，我到法院证明我的清白，可不可以？但是他被缓起诉，哼，被缓起诉，他跟检察官说，你不要给我缓起诉，你有种带种把我起诉，当场就了，或者是捅一把冷汗，哦，那他就说，我就要去法院争我的清白，你不要给我缓起诉。后来把大家讲到被他激怒，就给他缓起诉。好，那好了，给他缓起诉之后呢，怎么办？他说：“你怎么办？我不想被缓起诉啊！哦，我不想被缓起诉啊！我觉得我是清白的，我在法院那边一定可以争到清白，有办法，没有办法。”那所以呢，有些学者认为说，像行政这个诉讼法第二条的规定，可以当作是一个基础，公法上的一些这个等于说事件，好像这种缓起诉其实是公法事件。那公法事件如果其他法律没有规定的话，是不是可以回归到我们行政诉讼法用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的去救济？哦，当然，这是或许是几百年之后可能会实现啊，不过现阶段不太可能，哦，不太可能。所以缓起诉不能救济，哦，但是它问题是它又有对你来讲就是一个污点，哦，又是一个污点，哦，那这时候怎么办？怎么办？那这个在过去呢，在这个等于说在这二十六条修正之前，哦，那在实务上跟学术上都有争议，哦，那实务上争议是比较小的，哦，那学术上争议就是有一些说，哎，其实这个部分还是一个处罚，尤其是缓起诉有时候会带有一些比方说这个处遇金的部分，哦，那这个地方其实对于你来讲也是个负担嘛，哦，对被起诉也是个负担。那所以呢，在整个在运作的时候呢，那实务上，但实务上都说缓起诉不是一种处罚，哦，它只是一种特殊的处遇而已，哦，自己发明的字啊，特殊的处遇，哦，就是什么东西嘛，哦，就是这个很难去形容。那在我们的新修法里面就采取实务见解，把缓起诉也放进来。换句话说呢，如果呢你被缓起诉了，那又被这个行政处罚，这时候不会构成一行为不认罚的这个违反。只是最后的结论是这样子，哦，是这样子。这边是先让大家呢先了解这样的一个点，哦，这也是我们这次呢新修法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先上到这边。那下礼拜六应该是我想大家应该是要补课，哦，所以呢我们补课时间应该都已经公布了，就请大家就辛苦一下，很抱歉造成大家的困扰。好，哦，那现在应该得下课了，哦，因为有提早。好，那就今天先上到这里。